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天冷就回来吧，在这里面有音乐，还有故事，还有在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你分享这些我们在音乐当中的想念。先来看看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宋丽、梅子、泪雨尘缘，还有好久没见的 Gavin， 以及雨香、圆圆、 Cherry、 茶之然、 Mr. 白、醉逍遥、特洛伊，谢谢谢谢，还跟我说突然想找一找自己来听节目的这一年第一首歌是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工作量的啊！我帮你翻一下，包括还有萧田、李佳、轻言轻语、郑玉，还有 CWH 和文娇。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别人的这样的一份饱含祝福的音乐当中，又让你想起了哪一段故事呢？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他说希望点播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归去来兮，也就是我的妈妈。上了大学之后有了自己的生活啦，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但是呢还是要麻烦妈妈来操心各种各样的小事情。我学着独立，甚至要勇敢地去放下对方的手，可是我们的心却一直紧紧地连着。今天也希望通过直播节目向妈妈说一声爱你，感谢你陪伴我度过这19年的时间，往后的日子我来陪你。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 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你也像刚刚的长颈鹿一样，在音乐当中来送出一份你很久没有说出口的想念和祝福。同时要提醒一下，欢迎你在手机的微信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要找到它右上角有一个功能，应该是叫做加上星标，这样的话你可以方便在你的众多公众号之中能够第一眼的找到它，也可以接收到在直播过程中我给你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点歌，我也会在歌曲播放之前来告诉你，比如说在下一首或者说特定的时间点你要记得收听，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下方点击在线收听，将这样的直播页面来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及时的收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关于一段爱情的，这是来自 CWH， 他在今天早上7:55就已经给我留言了，希望点播一首莫文蔚的《宝贝》，要送给苏广胜。他留言说：“相恋一周年，甜甜蜜蜜的日子里，更要有相隔两地的相思。”留言很简单 ，CWH 希望通过直播节目告诉他：“爱你到永远，我们一定会相守一生。”莫文蔚的《宝贝》，这首歌来自曹先生，送给苏广胜，你听到了吗？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伤心，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心在哪里，宝贝，我记得从那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投进你的怀抱，宝贝。 近年底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策划休假，包括宋丽也刚刚留言说，从今天开始呢，一共有3周的时间，老公已经开始休年假了，而且是哪儿都不去，就是要猫在家里面做饭、上网、看看电视。听起来很无聊，但其实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方式。今天也希望在直播节目过程中祝老公假期快乐，希望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他。12:17，来自宋丽对于已经开始休假的老公的一份音乐祝福。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在进入广告和半点之前呢，我们还要再念一条留言，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新瑶，还希望通过一首歌曲来挽回自己的爱情。他说，我和女朋友谈了3年半了，但是我在西雅斯，她在木津，每个月我平均去找她大概有3-4次，但是即便是这样还是败给了距离。她喜欢上了他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男生，她跟我说在一起不开心，想的都是别人，但是他也不愿意跟我分手。他知道我对他的用心，他知道我有多爱他，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害怕伤害了我。所以今天来自张新瑶的留言，他也希望通过节目的直播来点播一首歌曲，通过这首歌看能不能挽回他这样的一份爱情。要点播的是《可不可以》，希望通过这首歌来告诉自己的女朋友，

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于昨天举办丰台区教委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戏曲进校园首场演出暨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活动，并且发布2019-2021年丰台区戏曲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丰台区将加强校园国粹景观建设，在中小学、幼儿园逐步开设昆曲、评剧、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多剧种课程，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发起大运河文化带青少年戏曲教育联盟，与沿线八个省市建立戏曲教育协同联动发展机制。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点歌送祝福。我们看到了很多留言，稍后来念一下吧，包括对于刚才半点之前的那一个陷入感情危机的男生的一些建议或者说分享。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谢谢的点播，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弃，我不怀疑会有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节目里面除了送出那些暖心的祝福之外，还有好多关于感情关于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刚刚还有一个女孩子匿名给我发送了一段留言，大概是说曾经她那么的笃定要过一辈子的人，但是现在等两个人真正的走到一起之后，却带给她了很多不太好的感受。她也在怀疑，她说甚至有一种感觉叫做痛不欲生，想放手不舍得，但是现在的状态又让他觉得是时候要离开了。爱情很微妙的，它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距离产生问题，它不能有太远的距离，可是它也不能够完全没有距离。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在送给刚刚的张欣瑶，比如说宋丽，他说打败他的不是距离，说请你放手吧，请你不要祈求了，爱情不是求来的。还有圆圆 Cherry 说，昨天看到了梁文道的文章和之前高晓松聊过的彭可对于爱情的看法，而现在自己也是对了爱情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Gavin 也是专门停下车来打字告诉我，也是希望把这段留言告诉刚刚的那位在学校的小朋友。他说，我跟我老婆曾经经历了一年多的异地，他在济南我在北京，平均一个月见一次，希望能告诉张欣瑶，异地恋一点儿也不用悲观，一个月能见到三四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这样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的，有人劝你离开，有人劝你坚持，爱情在你心里面究竟应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我相信刚刚在播送那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包括也结合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女孩子的留言。我觉得应该放下面这首歌曲，是在今天的12点24分，来自十年饮冰难解热血的这位朋友，他所点播的一首简弘亦的《昏者》，这首歌送给你。 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者，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偌大一个门厅，却很少会被人注意，每次眼神偶遇都是我望向你的眼睛。 愿留在淡淡几个平米，只是为了能够看见你。你违规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 十三在公众平台上说，今天灰色色调吗？感觉啊，点一首无畏送给所有的伤心人。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是时候应该给那位听友播放一首潇洒的歌曲了，潇洒走一回。的确，我们不能把这样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还是有很多好的开心的事情要跟各位分享的。比如说今天的来自肖萌，他说今天的老二这个第二个小宝宝呢，被爷爷奶奶接回家要断奶了，万般的不舍，还没走呢就已经开始想念了。此刻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幸福的脸，送给自己，送给自己的小 baby。 随时记在心里面，我 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惜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 青春美少女幸福的脸也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萧萌的点播。同时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娃娃的点播，张杰这就是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它的右上方可以把这个公众号加上星标，这样的话你下次寻找就比较方便了，也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收到我的消息。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节目里面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

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